知道什么意思吗？ Avoid. Avoid. 先说这个 void. 嗯。 V-O-I-D. 不熟。 啊，别着急啊， void 呢，它就表示的是空旷、空无这样的含义。 空无？ 对，虚无、空无、空旷就 叫 void。 对，没错。其实它本身一个单词 voidness，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空虚嘛。 void。 嗯， 好像没见过其他地儿有这个词儿，也就是 avoid 有这词儿。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就先应记一下。 好，那咱们就假装啊，我们这个词知道的点空的意思，前面的 a 是加强吧？ 哎， 啊、 也可以这么理解。 嗯， 你看那个 voice， 嗯， 是什么呀？ 声音吗？ 对呀。 啊， 有没有一点那个空的感觉？ 啊，也可以啊。 voice， 嗯， 喊一声回音大， 对， 空旷， 空旷的。 叫大音希声、 啊、 大象无形 对对对对对，没错， 大音精华， 大道至简的还是吧 对，是不是？ 嗯， 这什么？对，就这样的、 嗯、对。所以呢，这个就这个 void 哈，大家注意啊，其实有很多的词根都可以表示的是空的意思，比如说有 void， 有 VOC 对嘛？ 对，就是 voice 嘛，你刚才说的那个。 对 对，就是空， 就是空。他朋友们说了、嗯，那你这个加强跟空，那怎么能成为避免的意思呢？嗯、你仔细想，你仔细想。 我一定要让它空，一定要让它不存在，一定要让它不能够来到这里。 嗯， 那不就变成了？ 一定要 避免它， 跟我无关。 对对对， 一定要跟我无关。 对， 是它空空一片， 空空一片， 啥也没有。 哎，对对对， 就是避免了， 对， 推开了， 我不会卷入的， 撤销了， 对对对， 没了。 然后再继续再说五个，再说五个， 这个意思、啊、，over 了 ，over 了，对， 就是使它空了，空无了，使它为零了。 是的，是的，嗯，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小的词根呢，它不仅仅有加强，我们要综合起来，还可以让它表示一种处于什么状态？ 嗯，使空的状态，使没有的状态，就是 avoid，avoid、 哎。 老板给你派一摊活儿， 嗯 ，avoid 拒绝了， 拒绝了， 结果呢？ 嗯， 没有了， 工资没了。 没有了，这就是避免嘛、 哦、对对对 对吧，别人给你一个什么责任， 嗯， 你推开了， 嗯 avoid 拒绝了，避免了， 嗯嗯，在很多的这个商业的行为当中，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要避免责任 啊， 对， 这才 嗯 正确三观是要教人承担责任的、 啊、对，是的，但是就是在一些企业当中，一些大型企业，因为它各个部门之间其实它是一种抗衡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需要有这种推卸责任的能力的。 啊、哦，富妈，哎呀，富妈、 啊， 你这个、 正能量，正能量， 正正正， 对对，嗯， 但没办法，姓富嘛，啊、没办法，就正能量，就我来了， 哦， 我来了，接下来这几个就更简单了， 嗯嗯， 你看 ，wait 是等待吧， 等待 ，w a i t 这我们知道， 嗯 ，await 是什么意思？ 就我使劲的等，不等的话就不行。那就是等待的意思。 哦，那它跟 wait 有什么区别呢、嗯、 我们其实从例句当中就可以感觉到了。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说人们呀、啊、正在什么急切地期待着他的最新的小说。 嗯。 Her latest novel is eagerly awaited. 好，大家可以看啊，你前面是 is a... Eagerly awaited， 所以它实际上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这个 wait 这个用法了。 对，它是 be awaited、嗯。 对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be waited 这个这样的表达。你可以说 is waiting for， 它是可以一个主动的。 对， 但你要说是被动的，比如被期待、被等待，只能是。Be awaited， 对、 嗯， 大家知道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动词哦 ，await， 它是等候的意思哦，嗯、 对， 可以说 await somebody something， 可以这么说， 可以、嗯、 说 he is awaiting 怎么怎么样、 嗯， 他正在等候什么什么什么， 想问一下 ，he is awaiting 的后面接的是什么 ？He is awaiting 可以是名词啊， 对了 ，awaiting something 啊， 对， 对吧？ 不过我们要用 wait 这个词的时候，通常后面接上介词 for 才可以，对不对？ 哎 嗯、 要 wait for something， wait for 而这个 await 呢，直接后面接名词了。 是， 你看， 嗯， 不一样吧？ 不一样， 这学到了吧？ 对对，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啊，当你想说我很期待什么，或什么很被期待，用 使劲期待 await， 没错，用 await。所以你看，这个一个小的字母

印象很深，一般第一节课印象都挺深的， 都挺深的， 就像那字典上 A 字母打头的永远是 abandon 然后学完就放弃了 就学完放弃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它要表示处于某种状态之下，什么状态？ 那就要看后面的词根它想说什么了。 对，有前面的 那就是 ahead， 有活着的 alive， 又在旁边的 aside， 又在睡觉的 asleep， 又在路上的 away。 对了，同时呢它可以表示一种加强的意思。 对，比如说在甲板上的， 甲板上怎么说？ 就在船上，在车上啊，叫做 aboard。 对了，还有就是那种加强啊，也是仔细的看， 仔细的看， 看 spect叫 aspect， 所以这里的重音你就不能说成 aspect。 对，我们可以用 respect， 它是 aspect。 对，但是这个，但是它嘛，它是名词啊，所以是 aspect。 它表示的是仔细的看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某种方面， 某种方面。 我建议大家背这个词就是 from all aspects， 从各个角度去看， 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看。好，然后再有一个等待是 wait， await 呢？ 那就是特别的等待，特别的期待，对不对？ 对，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啊，对不对？await 跟那个 waiting for、wait for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它直接接名词了， 它甚至是一个及物动词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好，然后 wait for 呢，就是 wait for something 了。 对，没错，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一个词，叫做 awake。 Awake 就是醒，唤醒。 对 啊，有同学说老师这个还没有给例句呢，哈哈，可以啊，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句， 给一个例句啊。 She was awake， 可以， 她醒着， 她醒着呢。 对，半醒 awake 就是那种没有睡意的。Awake 是没有睡意的。 对， 你看 ，I was still awake when he come to bed。他就寝时我还没有入睡。就是 still awake， 就是完全是清醒的，没那么睡意， 就是睡不着嘛。比如我喝了咖啡以后了，哎呦，这个咖啡因让我是 keep me awake。 对，他是 not asleep， especially immediately before or after sleeping。就是他指这种醒着的状态呢，尤其是指入睡前或者刚醒时的那种醒着的状态。 对对，没错没错。 对， 所以这个词还是表示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这种醒着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wake， 说了啊，再有一个是 aware， 这个就是意识到了， 对，有意识的，这个搭配一定记住 ，be aware of， be aware of something， 对 对， 我补充一下，刚才说那个awake 啊，大家看有一些这个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可能这个也没有睁眼，也没有说话，但他是清醒的， 他神志是清醒的， 神志清醒的，哎，也可以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对 ，awake， still awake， awake 是这样。你比如说给他动手术的，给他的腿动手术的时候，他一直醒着，哎呦，那这厉害了，腿动手术的时候他都一直醒着， 有这样子的，就是局部麻醉嘛。 She was awake during the operation on her leg. She was awake during the operation on her leg. 也就是说她是有意识的。 你看，醒着的是有意识的。 对，咱们这个是朱德同志吧，好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去做一个眼部手术的时候，为了这个不伤害到自己的这个大脑，就是整个手术是没有用麻药的。 那关羽还刮骨呢， 是不是？ 对， 就很厉害嘛， 厉害厉害， 对对对， 不用麻药的都很厉害。 厉害，其实我也是，我的嘴曾经这样缝针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不要给他打麻药。 哟， 哎呀，当时把我疼的，就那个针呐，每扎进去哈，拔出来，我是清醒 awake， 我是看到的，疼的我那个腿啊，崩的呀，就是那样。但是我坚持下来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什么不用麻药？ 靠近脑子嘛。 哦， 因为那时候很小。 好，难怪驸马现在越来越软弱了。 还有什么纸老虎啊？不是母老虎是吧？ 对，你纸老虎， 对，我的边 是纸老虎。好，你看大家，我们今天呢第一节课给大家讲了这个的前缀， 对， 状态和加强。 就我觉得今天课很完整，就是说他讲了的两种前缀的含义用法。 好，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呢把这个单词全部都读一遍。 好的， 后来读英文，驸马告诉大家中文的意思。